在光明星节之际，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穆罕默德·布哈里向外授台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送来了花篮。花篮是13号被敬献到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铜像的。